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麻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七十 二变， 我来访 有你有我 在永康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哎，你说一个女子迟迟不结婚， 有问题。 你说你这王大磊 本来就是，哎，你说他 尖酸又刻薄， 不是一般来讲都会这样吧？ 那你等多长时间了？ 我等了干嘛？ 那你说一个男的要迟迟不结婚是什么意思？ 工作压力太大。 这 现在男结婚啊， 嗯， 有房有车，这一般女的跟你都得这条件吧？ 嗯， 你说哪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家孩子现在能有房有车？对啊，你凭着工作毕业说，咱说挣工资，你多少能熬着房熬着车？ 那你说规规矩矩老百姓家的孩子就不能继承老百姓家的房子吗？ 你那意思他得把他爸爸弄死。 那倒不是，我就说可能就是家里房子多呀，不是说北京人趁房吗？ 小房哥 不如温州同胞趁房好。 我就说普普通通正常人，就是说靠努力工作来说，这点压力很大，所以晚结婚很正常。 所以得 他得先有事业呀。 对， 那女生不也一样吗？你们没有事业呀，我们也没法结婚呀。 啊，你看还是等着你。 哎，但是他可以找上一波已经有事业了的， 那 所以他就是错峰这结婚， 有事业的他不是也 有孩子了是吧？ 对，已经有先下手了吗？ 你找那个没下手的，事业将起步的。 哎呀，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就是缘分不到。 反正现在人都这么说。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被一个人伤了。 哎，对。 你比如说谈恋爱谈 的 太心寒了， 对， 谈太早了， 嗯， 就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渣男。 哎呦。 渣男， 特别渣 ，心里那个恨呐，啊， 嗯， 自己绝对有这个感触。 哎，同情这个渣男，有的什么俩人约会不出钱啦，就是非得 AA 制啦，事事都跟你计较啦， 哎呦， 加个油都给你算钱，哎呦，这太伤人了。还有那种，脚踩两只船，跟你也好着，跟那个女生也好着， 你瞧瞧， 自己啊还老露馅 儿，这智商可别逗俩了。这弄都不明白， 发短信发错人了，接电话胡说八道， 喊错名字是吧？ 哎，对，你有过经验吧？ 我有什么经验？ 这也伤人。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这男的太跌份啊。 哦， 干的事儿也跌份， 这男的没法要， 逼得人女孩只好自己跟自己结婚了。 哇， 自己跟自己？ 不是，没有这样的，自己跟自己结，那民政局也不同意啊。 有啊， 哪有啊？ 美国， 有， 美国有个女的自婚了。 哎呦，听着真是， 不是，应该是自杀了。 这是好事，是坏事？ 你说自满了都行，你干嘛说自杀？ 不是，他因为这谈恋爱受刺激，一般都是自杀。没听说哪听说哪个谈恋爱受完刺激自满了？ 这个谈一个算一个啊，谈满了算。 谈多少就满了。 这个自婚呢，就是自己跟自己结婚，不需要伴侣。自婚现象在全球呈上升趋势，当然很多人无法理解了。 你自己跟自己结婚还结什么呀？ 就是啊， 你花那钱干嘛？ 没有乐趣。 自己跟自己结婚还花钱呢？ 买婚纱呀。 不用。 给拍婚纱照啊， 然后那男方那自己也买个西服， 请宾客呀，哪有男方啊？ 没有男方啊，那自己婚 不 是 这宾客来了怎么参加呀？ 对，给您 上半场穿婚纱，下半场贴胡子穿西服。 嚯 一会儿按照新郎新娘那么招待，您来了。 哎呀， 阿姨好，叔叔好。 你说这第一个疯的是不是他爸他妈 ？Uncle 好 ，Auntie 好。 嚯 ，Sister 好 ，Brother 好。 就是为了区分自己的性别。 Boys 好 ，Girls 好。 嗯，你看来的人还不少。 到了下半场了， 嗯， 自己该变成自己新郎了，贴的也 OK。 把新娘先撂下。 哥们儿，他新郎了吧？新郎了，来来来，哥们儿，坐。 管他爸爸叫哥们儿了。 对，认识不认识？ 没有，他哥们儿来了。 哦， 这杯我替我媳妇儿跟大家干了。 谁让你替的呀？ 底下人起哄，替不行。 哎呀。这个就多余来， 他不行了，我来，起哄啊，别起哄 啊！啊，那旁边还得煮着，你少喝点，晚上还入洞房呢。 要你操心了，我要你管了。 是，我就多余管。 就你话多，坏死你了 ，bad boy！ 哎呀，美国人吗？ 美国人这么水、啊， 美国人前面的中国话说真溜， 最后是美国话不怎么样。 怎么不怎么样啊？啊， 哎、 这 bad boy 不说的不挺好的吗？ 就这一句好。 对， 那美国人说哥几个的时候可发音不错。 差不多得差不多就这样。反正后来大家也说了。 嗯、 这是不是要坑坑份子钱非得办一自婚啊？啊，也有人说了，那他要是万一哪天喜欢上别人，这算出轨吧？ 嗯， 还有人说了，那我自婚，然后我再自离，然后我再自复婚，我是不是收好多份份子钱啊？ 你才真 是，那些人就不应该再来。 对，那也肯定不来了。 咱们这儿胡同里有一个爱写小说的， 别自婚了。 没有，他说了，这以后让写爱情小说的可怎么下手写？ 对，这没法写。 难道我写我的女朋友她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是她自己？ 哎呦，听着真别扭。 彻底把我打倒，而我找不到那个对手。他赢得那么自然又合乎情理，现在我输了即是输了，要是我赢了也是失去他了。 这位应该换个方法写，我的女朋友结婚了，新郎就是我。 我的女朋友结婚了，那是自传。你这个小说是自传？ 对，你这题目不错， 你那是他传。 不过你们都碰到过什么在就是婚姻恋爱这个方面啊？ 嗯， 伤害你们的事情。 伤害我们的事情？ 哎，王大伟怎么直摇头啊？我又不是希诺，幸灾乐祸。 摇头就摇头。 我觉得这里边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你。 对，来擦擦眼泪。 有一个人说让我买房子，可是我当时并不想住这种复式。 销售吧。 我不想住复式，我也不想有花园，因为除草太花钱。后来我拒绝他了。然后也有一个人说呢，送我一辆车，可是吧，我不愿意要那种敞篷的 4S 店。 我说北冥风大，你知不知道啊？ 转眼就 到时外面飘柳絮的时候，你出门你敞着篷，你回来鼻子眼都堵了。 哎呦，这位有钱买跑车，没钱买口罩， 护着点好不好？ 我就不爱跟他们谈恋爱， 对他们也不爱跟你 聊，拿钱砸人，好像人家没钱似的。 他就是没钱， 人家的你没钱。 跑车的，你要戴一大口罩、白口罩出门，好看吗？ 好看，实用就行，总比把鼻子眼堵了强吧、 哎。我请问你，敞篷有篷不盖上，要敞着，是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是谁开的车呀？ 不是，他有的车就是关不上篷啊。 真的那，哎，还要说回来嘛， 嗯， 伤人的事儿很多呀， 嗯， 你看，像咱们胡同里有一位赵萌萌，要结婚了，前男友找上门来了。说要讨要 要也要跟他结婚， 不是要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蛮浪漫的。 等会儿你琢磨这场景啊，跟现任结婚了，然后前任来了，这场景会浪漫， 这 场景多混乱、 啊。起码我觉得前任对他是念念不忘啊。 哎，还是有所这个依恋， 这是说明自己的魅力啊。 有点没羞没臊， 你是怕这个的吧？ 也倒没有 啊，肯定没有。 我还是希望在恋爱期间这样就可以了。 哦， 那男的来了， 嗯。 帮帮帮敲人小赵他们家门，跟那喊，哎，还钱啊，咱们恋爱期间还花了2000块钱呢，得还啊、 哎、要账来了。 把赵萌萌给气的，萌萌说了，谈恋爱时候的花钱我让你花钱了，拿刀架你脖子上我让你花了，你不说清楚了，当时咱俩你情我愿在一起的，你现在干嘛要讨这笔钱啊？ 嗯， 那男人说，谁让你嫁人了，你嫁人你就还钱。咚咚咚敲人门，咚咚咚敲打扰别人生活。 是萌萌砸人男的门，还是男的砸？ 家宝， 家宝， 哎， 你是不是就是那砸门的呀？瞧你这心虚劲儿，都说不利索。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2000块钱退就退他了。 对，没多少钱。 凭什么退？结婚又不是错事儿，就因为不跟他结婚，就好像就得还钱，凭什么呀？ 不是，那你没少花人家呢。 这2000块钱就了事儿啊？我觉得就要不这人他老缠着你也麻烦啊。 对。 后来萌萌报警了。 哦。 萌萌一分都不想给他。因为这是无理的要求，那我今天给你2000，明天你只要一砸门，我是不是还得给你2000啊？ 哎呦， 我要不要关你这毛病啊？ 哦，这没得说了。警察说什么呀？ 警察就进行了调解，而且呢，告诉砸门的这位，您这么着打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做法非常不好， 嗯， 非常不好。警察说的非常不好，建议你要是如果存在经济纠纷，你可以找当事人具体沟通，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不能砸门呢， 对，应该敲门。 带走。 哎呦，刚开始这么平和，后边吓一跳。 你看看，要我说这分开就是对的。 嗯， 跟这种人结婚啊，还不是自婚呢？ 好歹省2000块钱。 有些男的没法说。 对，连2000都没有。 不值一提，非说要送。 有些人非要送你口罩，没跑车，你跟他说这北京的大夏天刮柳絮的时候光有口罩没跑车管用吗？ 就好像要送我个游泳池，不送我房。 公共游泳池， 我能乐意吗？ 让你每次花钱 买票。 哎呦，你看，每年这个时候大学生就快毕业了。 对呀、啊，这就有什么可感茨的？这个跟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 我觉得当学生上大学最棒 了。 就不让你说，小柱别说话。 哎，小柱，你说， 我刚才就想说的是结束了。我不想表达同学们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我是想表达的就是我呀， 嗯， 就是 青春结束， 跟你就结束了。 啊，我以为你青春结束了，我想安慰安慰你们，青春已逝嘛，像你也青春已逝了吗？ 没有吧？ 你是了吗？ 没，不是的啊。 那你那意思，你还残留了一些 农药？ 哎呦，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语言，农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青春的大好时光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青春小尾巴？ 对， 你才是青春小尾巴呢，我是永远青春永驻，容光焕发。 但是我就说呀。上大学那段时光真好，上学呢课业不像是那个高中的时候，那真是这个 只有逝去青春的人才这么回忆。 不是，在比较而言嘛，你上高中的时候你那真的是要冲锋陷阵的嘛，上大学你好歹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解决了，你也学好专业了，你以后走什么路基本上。 吓我一跳，我以为重大的事情就是结婚的已经解决了呢。 你想什么呢你？你大学连女朋友都没有、 哎。大学可以结婚，可以搞对象了。 每天都踢足球、打篮球，好，那宿舍那个球鞋味儿， 都不是脚丫子味儿，都是球鞋味儿。 大磊啊，这点你得比小柱好一点，就是说你保持你这个男儿童的天性这个部分。 男儿童，提了童字去男儿的这个天性，行吗？ 比小柱时间要长、 啊、对对对， 小柱已经开始约姑娘的时候你还每天都踢足球打篮球， 你说智力发展不如他呗。是这意思吧、嗯、情窦晚开、 啊、对对， 没事还老吓唬女同学呀，就女同学小辫儿啊，买饭的时候抢女同学饭盒啊，就基本上你还停留在这种可爱的阶段。 对， 那我怎么考上大学的？ 哎呀， 跳多少班啊，这是少年科技大学吧。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你少年大学生啊。 那当然了，我这童真反正最起码保持的挺好。 就怎么这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天性可能更加 怀旧 滞后一点。 你不要这么变相想夸我了，行吗？你又不如直接回我。 这就是你的天性，真的。 就是说小柱他这个流氓的早一点。 这词儿用的太夸张了，你这甭管怎么说，咱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呵， 懂吧？高等教育、 嗯、 我学的是高级英语、高级语文。 等会儿， 高级数学。 你这哪学校的教材你看了吗？ 就高级中学、 哪有高级语文？ 那叫高等啊，你这高级。 你也没听说高等语文呢，人都是现代的、近现代的文学，古代的文学。 你也没上过大学是吧？ 怎么？ 我们学大学语文，那语文就叫大学语文。啊，别来这 个！大学英语才叫大学英语呢。 对啊， 语文都是分的古代汉语啊，什么近现代文学呀、 啊。 那我们理科不这么学。 我们文科就这么学。那咱俩搬什么杠呢？你说 咱俩搬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小柱没上过大学。 没有高等语文这么一说啊。 对，不是说这个课本的名字叫高等语文，我就说我受过高等教育，我学的都是高等 文化课，这意思吧？ 对对对， 咱们心态不一样。比如我呢，就是没想那么多， 就想啊赶紧嫁人。 没想那么多吗？ 对，就想赶紧嫁人。 除了学习， 说两遍 就是学习。 对，学习怎么能赶紧嫁人？ 我钱放少了。 你就是一天到晚想着怎么结婚，怎么毕业了娶媳妇儿，所以你等着我赶紧嫁人。 看来这里就我学习好。 大磊呢？ 天天就想着怎么学习了。 每天大磊都在想这双球鞋怎么办。 虽然说臭点吧，但是还能穿。 就没刷过。 上屋里吧，同学们嫌弃，放外面我怕丢了。其实是真没人偷。 那两双鱼鞋穿都瘪了， 鱼鳞撒鞋是吧？ 像鱼片似的。 然后小柱呢，一看别的班比他大的学长拍毕业照，就在旁边抄着肩膀看呀。 啊， 就是跟那个道边那小流氓，然后一腿这么啷当着，这么叉着肩膀， 对，一只脚往外撇着，胯拧着，呵，他们又毕业了啊。 干嘛叫又毕业？ 就毕过一回业了。 因为老穿那学生服，你也看不清楚脸。 没毕完，又回来再毕一回。 你看，这毕了业了以后可以挣钱了啊！可以挣钱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游戏机。 你等会儿吧，没毕业也能挣钱。 没毕业挣钱少啊，毕业挣钱就可以买房了，买车，可以娶媳妇了。 哎呦，小 生孩子，哎呦， 小猪，想着生孩子这么高兴的。 我当时想着我得买十只羊，啊，包一山头啊。 小猪人智力发展的确实比我靠前。 就盼自己有朝一夜，有朝一日， 有朝一夜。哎，小花， 你是晚上毕？ 哎呦，我上的是夜大是吧？还有朝一夜，我听着我 好。好吧，终于盼呀，毕业了。 嗯， 毕业的时候，咱们学这个专业的都要照一张相啊，这叫毕业照。 哎呦，你不用解释。也叫大合影。 对，还强调那么多遍。 小柱高兴的早上5点钟开始梳头。 我梳头 头发多呀。 哎呦， 左三七开，哎，还是用三七开好看。 他这个等会儿怎么这发型啊？ 背 我梳完你知道吗？ 背一个 对，我哎呦， 哎，我觉得 不是你就在那试。 你这个造型不像中国人了，真的。 马上就要拍毕业照了，叫人齐了齐了，咱们就拍。怎么大脸呢？又踢球去了。 我跟那是一般的， 就是一大专业的啊。给王大磊从球场上给好不容易给蹬回来了， 王磊， 给我穿上。 这吧，我在球场上光着踢的。 不是，你们穿着毕业服。 哦，吓我一跳。 学生服，真的教导主任直说，你们看那小花，端端正正、漂漂亮亮，往那一站。 咱仨是一专业的。 咱们算一个大范畴啊，大范畴。 大范畴的。 给你们打个样，你们也照着小花好好学习，你看那多有个毕业的生的样。 关键是有那个生的样。 你们都好好站好了，来，三二一走。正要拍的时候，咱们同学们发现一个问题，怎么这后边老有那么一辆车呀？ 照完相的接你走。 这个车呢，没有停在指定的停车区域，而停在了咱们大合照的一个必经区域。 我不知道大合照必经哪儿啊？ 就必，因为咱们学校有这个校训，大门必须要把拍上，可是这车就停在这儿。 校训。 拍毕业照是很规矩的。 对对，你这学校毕业完跑别的学校拍校训去， 怎么办？ 就说这车停在校训前面了。 对，拍训的， 这谁这么不长眼？找司机呀，挪车呀。 鹰眼柱先跳来，这肯定不是毕业生，毕业生怎么能有车呢？还没钱呢，我们得毕了业才能挣钱买车买房，还能娶媳妇生孩子。 哎呦，他是不是每回都说这一套？ 对，要不然不是喘气。 王大磊说：“那咱们拿球门闷他，闷这车，闷他。” 我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只有我小花特别冷静地说：“同学们，咱们把这辆车抬走吧。” 就这主意最损。 同学们都说直叫好啊！同学们直叫好，完了合力。 同学们，听见了吗？直叫好，好，小花搬吧。 然后大家就合力，哎呀，这个就把这车挪了一个车位，也没挪太远啊，就把咱们照相这个片儿给挪了。 就把校训挪开。 挪谁呀？挪谁呀？ 挪开，把校训让出来呀！ 啊，那对，那对。挪校训不行， 校训不让挪是吧？ 是真摘不下来。 大家都说这可是毕业照啊，可不能草率。这个小柱说对，没什么能阻挡毕业季的。好，不让毕业了，不毕业了。 哎呦喂， 那就耽误后边挣钱、找工作、生孩子了。 什么呀，王大磊，小花说这点话吧，话没说清楚，潘桌得8万多唾沫星子来。别， 都是抬车累。 好在呢，咱们这个合照 要庆幸一点啊，就是男生比例大，所以抬车的时候呢自然就比较这个顺当了。你想要是女生你一个班，那多少妹子抬车呀？ 那不照样抬吗？ 你说多少年之后你们再回想，会不会觉得特别有意义？这个毕业照 太有意义了，扔了个球鞋抬了个车。王大磊大学毕业之后进老年学校 继续踢球。 给些老太太们闷的。 哎，刚才我说的是个真事儿啊，就是安徽工业大学的门口一辆违章停放的小车挡住了学校的标志，影响学生们拍毕业照，大家联系不上车主，后来就直接把车抬走了。我觉得校训都也重新改了。 校训应该改成什么？挖掘机专业。 以前是什么？舟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前可能这个校训，后来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古有胸口碎大石，今有徒手抬汽车。 这是什么专业啊？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李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男生恋爱醉，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挥君一个吻的安慰。像喧动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唯美，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道一般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陪送也超是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世界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武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剑，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Yeah.